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的 3D 化新闻，我是王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圆圆。 今天这个音乐很严肃和沉重啊，因为我们要讲一个很 是要讲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这个四中全会的报告终于出炉了。圆圆，我其实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哲学问题 我需要你给我做一些哲学的解读。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依法治国嘛，但是你知道依法治国它需要分权，但是我们政治的体制可能是一个一党专政，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呢？ 这个问题有一个矛盾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我们今天也不是上哲学课。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话语体系，包括这个比如什么依法呀、法治啊、这个专政啊、民主啊，所有这一套话语体系其实都是一个从你说的对，从西方你说哲学也好还是法哲学也好移植过来的。当我们在使用这些词儿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清楚后面背后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就拿来用了。然后比如说在我看这个公报的时候，我昨天非常认真的仔细的把这个公报激动的手颤抖的读了。 其实我也是，我是拿着手机激动的颤抖的读完了这个公告。 你读完了以后什么感想？ 我发现它出现了81个法治这个词儿，所以我觉得彰显了我党对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 其实我倒是最感兴趣的就是习大大一直在强调要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那么中国的这种依法治国跟西方的所谓的宪政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我想知道的。 而且当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说这个依法治国好像提了十几年了，然后现在又重新又把这个提出来，而且还出现了81次，这也说明可能我党在依法治国这个方面之前可能确实有一些缺陷和不足。 不过我昨天有看到，因为这个一出这个报告，各大什么朋友圈、微信圈、什么微博都在刷嘛，就是每个地方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解读啊，什么重点呐、什么一张图看懂啊什么的。然后我扫了一遍，最逗的是，好像是我媒体不提名字了，他就说这个希望这次的依法治国能够唤醒沉睡多年的宪法。后面网友说，原来我们国家的宪法这么多年一直在睡觉吗？ 这次特别强调要依宪治国吗？ 对，这也是一个新提出来强调的重点。但是我其实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在四中全会讨论？以往的时候是不是每年我感觉每一届领导人的班子这个任期都会有四中全会。 当然 要开这个党的这个几中，它是每一届都是有不同这个几届，因为你看我们这几次是这个18大嘛，18大。 对。 然后它里面讲了，你看它讲我觉得它里面提到了一个说我们要充分肯定了自从11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成就。不知道这个 改革开放以来 11届三中全会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 79年吧， 七八年，那时候干啥了呢？其实是拨乱反正，是这个确立了邓小平这个就是改革开放啊什么这些一个中心的一个起点，就是从11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这个道路。而且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是冲破左倾思想的一个束缚。那我当时我看到第一个看到这个词，我在想，哎，它这个公报尤其提到了11届三中全会，那么是不是就是好像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有一个这个郑永年，就是新加坡这个国立大学的，讲到说他习近平是第三代领导人，他前程的是毛泽东和这个邓小平。我觉得他这个讲到11届三中全会，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好像。 但是好像每次都是有什么一中全会，一直到七中全会，但是这个每次的全会的一点都不一样。 对，每次有一个焦点来讨论。 对，但是好像每次四中全会在这里边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 在治理的这一届任期的中间。 对，好像是说在四中全会上通常是以这个党建为专题，但是今年他特意提了这个依法治国，说是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在之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 之前是17年还是18年之前，15大，中共15大就提出来说依法治国为治国方略，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在讲依法治国，只是说我们看到还有很多问题，尽管当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我觉得可能是到了一个历史的节点，习大大觉得说这个问题应该是再重新的强调，看看为以后的一个他的执政是不是来打下一个基础。 其实大家好像对这个四中全会还都是很有期待的，包括这个四中全会出台了什么内容，这次好像是推进了6大任务， 第一个就是说要加强宪法的实施，第二个就是说要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第三个就是提高司法的公信力，第四个就是说要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第五个说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的建设，第六个就是说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其实我当时看了所谓的一个目标、五大体系，还有六个任务，总目标呢，我是看的比较明确哈，就是说要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然后认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个我看懂了。到后边的所谓的五个体系和六大任务，说实在的，因为我没有法学的背景，我还是看的有点云里雾里的。你们觉得，就是你们来看，你们会觉得完全的明白吗？ 其实不太明白，所以我们这次也讨论，也请了很多这个法律专家来帮我们解读这个。稍后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里会有法律专家为我们专门来解读这次这个依法改革、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报告里的一些内容。 不过其实对我来说哈，因为我之前一直对这次的依法治国的四中全会非常非常期待，因为我觉得习大大上台以来呢，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大手笔、大动作，包括这个反腐败，甚至之前的那三届全会哈，第一个当然是第一中全会，就是选举各个机构的中央各机构的人员了。第二就是二中全会呢，就是重点强调了国务院机构的改革和职能转变，所谓的简政放权。那么三中全会呢，就是说要全面深化改革，其实都是在做一些改革的一些动作。但是从依法治国这个更高的层面来有一个顶层的设计，我一直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次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我又没有觉得给我一个特别明确的，好像超出意外的东西。 而且这次四中全会有一个特点， 可能因为你没有进常委 对，这次四中全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往年四中全会历史上各界都是在九月份开，这次反而放在十月份了，比平常晚了一个月，然后就有很多猜测为什么这次这个四中全会放在了十月份。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重合的地方吧，就是说这个四中全会决定召开那一天，发布公告要召开四中全会那天，正好是周永康立案的那一天，所以就大家有很多猜测，会不会说这个四中全会跟这个党内要整治周永康违法违纪的行为有关系，等等。包括这次四中全会其实在这个召开的过程中，跟往届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以往会有一些画面出来，虽然没有相关的内容或者是决定性的一些报告在提前放出来，都是这样的，但是这次是连画面都没有放出来， 就一直到最后闭幕之后才出了一个公报，然后到现在呢，这个所谓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样一个文件还是没有全文公布。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好奇为什么这次就这么神秘，而且他开会的地点好像是在京西宾馆，小磊之前有去过，给我们讲讲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又开始扯八卦了 对， 京西宾馆是总参的一个军队隶属的一个开会的地方，它并不是说听起来像宾馆就是真正对外营业的，没有，主要是体制内的吧，比如说各大党政机关，然后一般是有领导人常委参加的这样比较高级别的会议。 所以你去过是因为你当时身份很高是吧？ 以前工作我去跑腿打杂好吗？或者我是服务员行吗？ 但是好像这个安保措施特别严格， 非常严，因为它是军队系统的嘛，所以它门口的站岗的人是武警，然后你进去的话只认证件不认人，即使是打个比方说你到门口接个快递或者见一个什么人，就站在这个哨兵的旁边，然后一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再折回去，你说哎呀不好意思刚刚忘了拿证件，没有用的，你即使在他眼皮底下就是你没有任何变化，他也不会再让你进，必须要出示有效证件。 所以其实这还是真的很严格，包括审议的议题也非常的重大，所以才有这样的安保措施， 里边就是信号是屏蔽的，手机信号是没有的。 好像通常在这个四中全会上审议的议题都很重要，像这次其实在这个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有这个人来推测这个到底会讨论什么。第一个是关于反腐的问题， 对，之前你看那个王岐山一直在说所谓的有破有立嘛，就是要制度建设慢慢看，但是我这次也没有看到特别重头的关于反腐 要不敢贪到不能贪，所以说这次是要做到不能贪的。第二个就是关于依法治国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关于人事变动的问题，包括像对之前一些贪腐官员的一些定性的处理等等，应该都在这次会上出现，但实际上还是跟大家的预期有所出入。我们也采访了著名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我们听听张老师是怎么看待。对， 第一，首先依法治国的前提，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啊，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来的。所以呢，它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 嗯， 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就是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作为党的核心利益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松动。 嗯， 所以我觉得此前有很多的猜测。他们认为真的会有什么宪政了，或者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了，其实都是一些误解。就是依法治国这个概念，或者依宪治国这个概念，首先它应该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同时呢，在以共产党的执政为前提来进行这个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谁来治？肯定是党来治。 嗯， 所以我想这个没有任何那个。可以争议的地方。 我可不可以理解您刚才讲的，虽然说是从字眼上来说有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看上去好像跟宪政很像，但是实质内涵并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的宪法跟其他国家的宪法不一样。中国的宪法它是在序言里，它是把中共的领导这一点它是写进了宪法的。那么其他国家宪法它可能没有这样的表述，所以呢，中共的执政地位在这一点上，如果你说依宪执政，那也首先是依照宪法由中共来执政，依宪治国也就是依照宪法由中共来治国。我想是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前一段大家说好像看有一些个左派的这个学者，他们提出来重申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然后大家认为是好像是文革的这种回潮啊。但是事实上你看呢，人民民主专政和阶级斗争存在，这些也是宪法表述的内容。所以呢，你也不能完全说那个他们这些说法，我觉得他们这些说法其实是，按左派的立场对依法治国的一种解读，但是这种解读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来看，依法治国，还是应该说，我按我的解读就是叫做专政为体，法治为用。第一呢，就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地位不容动摇，然后在这个前提下由党来依法治国。我的解读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法呢，肯定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法治，或者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政，这些都不是。所以那些自由派抱着一种美好的幻想，完全是错误的。所以现在看，从体制上来讲，没有任何的变化。可能从这个技术的层面上，从治理的技术，因为我们看三中全会也在讲，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在呢，可能就是按这个思路走的。就是他要提高治理的能力，那么治理的能力靠什么？就靠越来越密不透风的这种法律条款，也对事无巨细都有所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依法治国的一部分。 就是之前我说我最期待要得到解答的，到底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跟西方的宪政那个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刚才张立法老师就给了一个特别明确的解答，这个完全是不是那种西方的法治模式，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我觉得张老师又回到我一开始提出的哲学问题。 其实你如果看仔细看公报，公报里面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对， 它里面讲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说呢，宪法跟我的党的领导是一体的。就算你讲一个依宪法治国，你做什么事情不能违宪，那么如果宪法里面本身就天然的包含了党的地位的话，那你就天然的不能够违反党的领导。 对，而且它里边也多次重申这个依法治国是坚持以党的领导，包括司法体系的一些改革都是坚持以党的领导，所以其实一直都存在一个党大于法，党大于这个 司法党独立于司法，或者说地方上也会存在一些这个关于地方官员的严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等等的这个现象。 就是司法不独立还是一个问题。 对，但到底这个司法独立和依法治国最终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改革结果，我们稍后再来聊一下，先休息一下。三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雷， 我是圆月。 其实依法治国最早是在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他当时提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到了 这个我们中学都考试要考的， 对，确实。到了97年的时候，15大才正式把它确立成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方针，所以形成了一套主要的理论体系。在02年的时候，16大又把它列成了一个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07年17大要说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12年的时候就说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然后到了今年就说依法治国是18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主题，可以说是上升到了一个前未有过的高度。 对，因为我记得前面一段时间这个风声比较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连宪政两个字都不可以提了。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讲什么宪政啊，然后要依宪法治国啊，就会被这个有关方面把你给至少把你的帖子给删掉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估计从四中全会以后，这个宪政是可以提了，因为我们的宪政里面已经做好了，就是安排好了，告诉你说这个党的领导，党和宪法是一体的。所以你再讲这个依宪政这个治国的话呢，也没关系，就是跟党的这地位不会动摇到了。 对，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依法治国重新提出来又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呢？我们也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张千帆老师。其实这个依法治国已经在中国提了17年了，那他在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把这个提出来是为什么，就是或者说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呢？ 就是当然中国社会就因为没有法治，它社会现实比较严峻，就各个地方有这个有社会冲突啊，有集体的这种就是群体性事件了啊，这些事件比较多，是吧？所以说，这个他们就把重点放在维稳上面。那维稳呢，就是当然可以通过法治去维稳是最好的，但他们并不是这样做，而是对这个各级政府赋予更多的权利，让他们去维稳啊。这种维稳往往是以这个违法的形式发生的，是吧？那么你这个违背法治规律的方式去维稳呢，最后就会发现，这个越是维稳的社会越不稳定。那么现在也需要这个去反思周永康时代的这种维稳思维，是吧？要认识到，就是说民主和法治是保护国家长期稳定的制度啊，所以这个不能就追求这种短期效应啊。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群体性事件，那就动用这个警力，动用暴力去镇压。那么这样呢，就是一时好像带来了稳定，但实际上是给长期的这种动乱动荡埋下了一个伏笔啊，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张教授也提到，民主和法治其实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措施，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要重提依法治国。确实哈，这个宪政作为被重新提出来，也强调了这个宪法的权利，但是其实在依法治国里还是有很多困难和难点的，尤其在中国这个社会体制的环境之下。 刚才小磊也问，到底这个中国的宪政和西方的宪政有什么不同？那同样，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跟西方有什么不同？其实一般来说，在西方来说，民主和法治并不是一个目的，是一个手段。这个手段最终保障的是什么呢？其实不是维稳，不是社会稳定团结，它其实维护的是自由，个人的自由， 个人的权利，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这一点上肯定跟我们国家的现状也是不是太切实一样的。 对， 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半天，有一个原则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 党的领导。那么具体的这么长的一个决定，光公报就是有5000多字，我就想知道里边的这些细节到底有没有什么亮点啊，或者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出来呢？我们要不要还是请教一下法学的专家们？ 嗯，对，就关于在党的领导下，咱们这个司法改革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和空间？ 有没有什么路线图啊，或者改革的方向之类的？ 我们来听一下，律师陈有希他怎么来说。 国家的这个司法体系的改革会不会很快就启动？主要的改革的方向会是怎样的？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按照决定来讲，第一个就是法的产生问题。法的产生问题呢，就将来由中央委员会提议产生一个法案，还是由全国人大来产生一个法案，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人大代表的产生，就由怎么样的人大代表，有哪一些人来进入人大来参加这个立法，这个立法意志的产生，这是将来的一个难点，这个路会比较长。比较快能够实施的呢，我估计就是法院层面的一些微观的改革，比如说巡回法庭的设立，专门法庭的设立，行政执法的监督或者集体决策，那么从律师里选法官，法学教授里面选法官，这种微观层面的东西呢可能会比较快。那基础性的理念性的涉及到选举法的一些东西，涉及到整个党的意志和法的意志发生冲突怎么办，这种理念性的问题，这个方面呢我估计还会有长期的较量，还会有长期的反复。 陈老师是说法律改革还是有限制的，只能做一些很细节的变革，而且还会有反复。 你听这个律师就是律师，他马上就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实践的角度，当我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其实我肯定马上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还是就是党的声音和法律的声音其实是怎么样去分，有没有区分，怎么区分，还是它根本就是合一的。 而且这个最后公告能否落到实处，能以什么样的形式落到实处，其实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因为公告毕竟是中央出的一个东西，在地方上很多地方政府其实他们是不愿意去改变现有的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体系的。 而且有种山高皇帝远，就是好吧，你发你的公告，我还该干嘛还干嘛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这个公告在改革当中其实会碰到很多的阻力，其实也有很多东西会使这个中国的依法治国最终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也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张千帆老师，我们听一下张老师是怎么说的。那你认为现在中国要推进依法治国它最大的阻力和困难是在哪？ 最大的阻力和困难我认为也还是就是说政治体制这个方面，那尤其是这个政府的这种集权程度。因为依法治国法治他所他有一个这个等于是前提条件，那就是分权就说这个无论是党和国家，还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党国家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他都是要求权力呢得到比较这个均衡的分配，那么这样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约束。不要让一方权力过大，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大，因为如果说这个权力过于集中，那么他肯定就会干预法治，那这样法治就没法实现。所以这个分权是一个这个法治的一个必要条件。 但其实中国是一党执政嘛，那在中国有实现这个分权的这种条件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靠这个执政，主要是靠执政党自觉，就是你要实现法治，那么就必须要自己去满足法治的一些必要条件。当然这个其实任何政党或者任何组织任何人都是有这种扩权的自然倾向。但当然这种扩权呢从长远来看是不理性的，所以他要看到这长期效果。那这现在提出法治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就说不仅是为了国家的这个长远利益，实际上也是为了执政党自己的长远利益，对吧？因为你只有法治才能把这国家治理好，那么这个执政党才有合法性，因为你把国家治理好了，所以说你有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对吧？所以法治呢，这个是这个对这个国家对执政党长期有利的 这么一种这个制度，那么你要去实行呢，那就要满足它的一些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不能过于集权。 嗯， 过于集权就没法实现法治。所以如果看到这一点呢，那就应该去这个推动这个国家权力的这种合理分配，尤其是司法机构的独立。就你如果其他方面这个还是集权，或者说还是党和国家的权力不做很仔细的、很非常明晰的这个界定，但是一定要把司法给分出去。如果说司法也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没有办法实现法治。 刚才张千帆教授说，要真正的落实依法治国，还是需要司法独立。嗯，我看在这个公报里边体现出来的，其实有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比如说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并且呢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的机制。不知道这些很具体的操作层面的一些措施是不是真的能够保证司法独立呢？ 这个让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你看在美国的话，它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法治法规说干部领导插手司法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然后普通百姓插手这个司法中应该怎么做。它一律就是有一个妨害司法公正，无论你是总统也好，你是平民百姓也好，都可以用这个法条来规范你。但是我们国家呢，就要专门为领导设立一个，如果领导插手案件审理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救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中国特色决定。 所以特殊的国情也有特殊的对策，到底这个司法独立是怎么回事，这个巡回法庭又能不能真正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我们也再听一下陈有希老师是怎么说的。 具体的提出来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您认为这些措施真的能够保证司法独立吗？ 这个应该来说呢，只是一个微观上面的调整。 嗯， 就是针对现在司法不能独立，党政机关一些官员对司法行为干扰很大这样一种现状，做出了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制约措施。那最要紧的呢，就是如果光是收敛，用行政的方法处理一些官员，对他进行一些不良的记录，这个还是无法真正制约到这个违法的干预的，司法独立还是很难够实现的。所以这一些呢，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还只是不能所以太高的评价，是一个微观上面的一种行政措施方面、党纪措施方面对司法独立的一种保障。而这样的这种制约措施很难真正奏效，因为一旦法律的制度是由某一个人处分不处分来对他保障的话，这是保障不了的。因为如果这个人自己就是一个干预的人，那么他有别的人能够去提醒他或者是处分他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制度建设，靠这样的一种司法的保障，这个是不能够寄予太高的期望的。 规定还是太微观了，其实应该再有一个更加宏观层面的一 个 制度框架的建立。 这个、司法改革、这是司法改革里面的一个保障措施，是一个很微观的东西，它不是一种顶层设计，不是一种最大的框架里面的设计。 这个公报里面提出了要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您认为这个目的是什么？像这样的最高法的巡回法庭主要会处理什么样的案件呢？ 我觉得这个措施呢，是这次四中全会决议当中一个最大的亮点。 嗯， 巡回法院问题如果能够实施的话呢，可以有力的制约司法的地方化，就地方的党机关对司法的干预，他可以从设计的制度上面就把它屏蔽掉。因为比如说设立一个华东区法院，这个东北区法院，或者是西南巡回法庭，那么他将是受中央司法的直接管理，不受哪一个省委市委的管理，也不受哪一个省政府的干预。所以他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中央司法的权威性，就是把3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以及以下的一些市县的一种干预，它可以用制度来屏蔽掉。所以设立巡回法庭 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派出，这个对保障司法独立这是很有好处的。当然这个司法独立是也是有限度的，这是省以下的一种当地的地方司法能够把它独立出来，但对中央这一块还是中央集权的，因为它最高法院的地位在整个中央的层面它并不是一个司法独立的层面， 嗯， 还是在党的领导之下的，还是在中央政权的一个控制之下的，所以这个严格来说呢也不是一个司法独立，这是有限度的排除了一些地方保护主义。 做到司法独立其实还是挺难的，困难重重啊。 没关系，国父不是说牛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吗？其实这次我也是很关心这个巡回法庭，我觉得刚才这个陈律师讲的回答了我很多的疑问嘛，也确实是他，因为以前我也听到很多律师讲，他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类似于巡回法庭这样的制度能建立起来，然后能够解决很多基层的问题。那我想应该中央也是听到了这种呼声，然后对此做出了回应，还是值得期待的。 对，但是巡回法庭对于反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功效，因为其实这次这个本来大家预期这次会议会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依法治国，一个是反腐，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公报里其实没怎么提反腐的问题，仅仅是对之前犯了违法违纪行为的这些官员 点个名， 对，再次点名处理，明确了处理规定。那到底这次跟反腐有什么关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来聊。 Radio. 这次四中全会确实没有看到有关周永康的一些处理的情况，也对反腐的这个一些规定也没有做出一个特别明细的规定。 那好像是等着25号会有这个中纪委的会开吧？ 传说 抢了中纪委的风头怎么办呢？ 对，所以其实关于这个这次会议到底他有没有对反腐这方面超出预期，或者说他对反腐有一个怎么样的意义，我们也采访了张立凡老师，我们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好， 好。 这次从这个全会的公报来看，可能有一些目标也没有实现。那么具体来讲什么目标，那么我们看以前在全会前我们可能各方都有一些预测，这预测比如说包括中央军委的这个人事方面的安排，比如说包括这个周永康案的是否这个能够有一个出台一个决定啊，那么这些啊好像都没有出现，好像有一些落差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可能是否就是这个大老虎运动或者这个反贪腐的这个这一套的这个举措，在目前来讲党内还是仍然存在阻力。 因为 这个我觉得还要观察。 因为现在其实反腐是中纪委主抓，但是这个中纪委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党内的组织，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在提依法治国嘛，那您觉得依法反腐和中纪委这个主抓反腐是不是也有冲突的地方？ 现在就是中纪委呢，它显然在此前一个是在反腐问题上中纪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但是呢中纪委的这个反腐呢，它其实有相当一部分职能它也是超越了宪法的，比如说像双规这样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中纪委本身也是一个超级机构。那么这就有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中纪委的这个职能和依法治国中间可能它会产生一定的这个从法理上的一些个矛盾，究竟是党法是家法还是国法，那就是哪一个法大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此前好像会前也有学者说可能会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党政合一的这么一个庞大的反贪腐局，其实我认为 这种提法也是很幼稚的，因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党政不分，而且是这个显然不符合那个，从逻辑上不符合那个依法治国的体。好像遗憾比较多。就是我觉得可能一个呢，我认为像周永康在他的任期内这个如此肆无忌惮的这个破坏中国的法治，我觉得这个全会应该对周永康破坏法治的行为有所清算，但是现在好像没有，甚至于对他的党纪的处理或者是否移交法办这些好像都没有出现。那么是否意味着就是他现在还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好像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当然我们还要等一等，两天以后中纪委还有一个全会，因为毕竟这个周永康他是作为一个退休的一个前常委，那么我们知道传统上中央全会只是处理现任的，就是那个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这个都有先例，但是处理一个退休的前常委，也就是一个普通党员，这个好像没有这个先例，所以我想还愿意等一等看一看。但是呢这个至少我觉得他没有理清，就是以往因为依法治国好像这个从96年就已经提出来了，经过了18年的时间，为什么依法治国没有落实，我觉得对这方面的反思不够。究竟是谁这个阻碍了依法治国，破坏了依法治国，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表述，我只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比较美好的前景。但是呢这个前景究竟如何实施，我觉得可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张老师也说，其实对周永康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他们只处理现任的常委，而周永康是已经退休的前常委， 所以我们再等等。 对，这个词儿也非常有意思。 但你记这个注意一下，这次公报里也讲出要执行以后这个责任终身制，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以后即便你什么退休了，或者是你这个调任其他地方了，你在任期间做的任何事情，你是终身一辈子要负责的。 这是一盘大棋啊， 这是一盘大棋。 对，其实除了关于这个依法治国这个议题本身之外，大家也在强调说这次依法治国对象究竟是谁，到底是官呢还是民，还是仅仅只是说要重新把这依法治国概念提出来，但是想既对官有一个约束也对民有一个交代呢，其实 我 们也不知道。 党的思路是说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融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党和人民到底哪个大，因为毕竟党执政是为了人民，但是人民貌似是要遵从党的一切。 人民就是党吗？ 我问你一个，这个我问你这个披头士这个披头士和这个甲壳虫乐队，你更喜欢哪个 啊？披头士和甲壳虫不是一个乐队吗？ 对，就是这问题，答案就是一样的呀。 所以党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党，是吧？ 没错。 那到底在 体现了人民的意志，用法律的手段给展现出来。 那到底在立法的过程中，党和人民应该谁大谁小，或者说两个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统一体呢？我们也再听一下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那从公报的内容看，依法治国的这个蓝图中，执政党、人民群众还有人大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我想呢，他在试图就是改善，就是原来的一些个就是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此前呢，由于这个周永康时代这个法治出现了很多的倒退。那么现在可能试图做一些修补，基本上应该说都是在技术层面的，这种修补呢可能有助于降低执政的成本，然后提高执政的效率这个，然后缓和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产生的矛盾。就降低执政成本，他现在实行了一些条块化管理以后，可能这个中间那个一个是对地方官员，对于特别是对中下层官员的这个约束， 从程序上就比较多了。 嗯，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嗯， 对对，所以它对他们有一定的约束作用。那么，那么对于那个行政的决策，它也对他们形成了，比如说听证啊、专家论证啊这一套的制约。啊，作为一种这个行政命令出台之前的这一套程序，它把它给规范化了。 嗯， 这些呢可能都有一定的修补作用，但是呢可能根本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这个执政党还是自己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所以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没有改变。 嗯， 但是从传统上讲，历来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嗯， 现在呢就是上边有新的政策也出来了，我就现在就要等着看下边还有什么样的对策。 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感觉像是自编自导自演。 我觉得这个张老师他讲了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讨论的。我觉得不能一棍子打死，就说因为你没有把落实到把这个党政分开，还有党法分开、政法分开，你就完全否定这次这个四中全会的这个努力。我觉得至少你可以看出来，想做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就是我先把基层的这个理顺了，然后在这个具体的执行层面，我们先把它公开化、透明化、程序化、合法化，就依法这个法制化，然后呢，我们再可能再逐步的往上延伸，然后最后再动到就是这个他们都讲了这个到底这个我们一直在问的司法这个里面党和人民和这个政府和这个法司法机关之间是什么关系。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道路能不能行得通呢，其实是有待于实践来。 其实这个会议可能会成为咱们党史包括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折。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同样的一出戏国民党也演过，他在台湾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那到底国民党在台湾是怎么做的，今天他给我们对有没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休息一下，第四趴回来再聊。三 D 画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我是圆圆， 我是佩芬。 佩芬，其实国民党在台湾以前也是执政党，而且国民党也会有 现在是执政党。 以前毕竟国民党是一党执政嘛，现在是有一个民主的这个党派的选举制度， 多党制。 对，而且以前国民党也会，包括现在也有，每年会开几中全会啊等等等。所以我们特别好奇，以前国民党几中全会是讲什么的？尤其是在这个多党执政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变化其实以前国民党，因为在就是不要说是在以前就是还没有解严之前，你说包括在李登辉时代，因为那毕竟还没有经过政党轮替，而且国民党当时的管制就是这个强人政治还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基本上国民党这些所谓的集中全会还有他们一个礼拜的中常会，基本上就是整个台湾的可能是执政党的政策的走向就定在中常会可以拍的了板。可是在之后呢，你说现在马英九的集中全会或者是说他的中常会，其实说真的马英九是一个民意只有可能是多的，你说他的这些我觉得里面比较像是一个取暖大会。刚刚过去的九月份他们刚开了19届的二中全会，然后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新闻，里面就是大家在安慰马英九，在挺马英九，就有点像是挺马大会，然后马英九就照例的这批民进党啊什么就毁坏台湾民主啊，两岸关系应该要走好，都还是一些比较空的空话。所以我觉得很大的关系也跟这个主要的领导他是不是够这个威信跟他的民意支持度现在到了多少的数字有很大的关系了。 所以其实现在主要是变成在台湾国民党想要拼选举，所以就在这个集中全会当中把这个党内的一些什么选举的政策呀或者是推选人都定出来，是吧？所以其实主要跟选举的议题有关。 还有有些时候例如说像去年就可能去年底到今年很多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会议，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就是内讧的问题，因为从马英九去年砍了王金平这一大刀，没把王金平给砍死之后， 大家感觉国民党在内耗，所以你会觉得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大家比较像是啊，我们应该要团结啊，那我们应该要还是要觉得要支持马英九的领导啊，就会比较像是自家人在取暖，嗯、或者叫自家人不要吵架， 解决的是党内的事情， 对， 而不是执政的事情。 没错，没错。而且你说跟中国大陆比较起来，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其实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他很多的会议，他在不管在政或者在人民会议大会上面，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共通性。 嗯， 但是你说这样在立法院，你说马英九处理王金平都处理不到，你说照理说国民党立委应该是要听信马英九，应该是要听从这样党的，这没错。可是立委是谁选出来的？是人选出来的嘛、 嗯？ 那今天如果这些人民对马英九都是不满的，你觉得立委是会听人民的、听民意风向，还是听马英九？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民主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嗯。对，但是其实王金平他是那个立法院的院长，所以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个党治和法治之争？就是王金平虽然是国民党的人，但是他可能在立法院有时候也会不遵从这个马英九的一些号召。 他不是不遵从，而是说这是他可以玩弄的武器。今天你马英九会让我心里不太舒服的话，我也不会让你太难过。可是我觉得台湾刚刚我就在你外面听了你们谈论一个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东西，就是其实你发现在中国大陆，他很多的时候你说对于这些官员，他很多时候都是先党纪之后才有到法律程序。可是我提醒大家，在2008年马英九选举，就在之前，我记得2006年他已宣布要选，他是在哪一天宣布他要党内初选？是在他被起诉的那一天，因为他有一个就是他在台北市长那里有一个特别费的一个问题。 对， 他被起诉的当天，他开了记者会，宣布他要参选2008年的领导人哦。所以其实，在台湾通常都是在整个可能法律程序、司法程序走完之后，才会回到党。党一开始会相信你是没有罪的，所以最终在司法走完才会有党的层次。所以还是一样，就是一个从属的一个问题了。 那在 包括这个，你看王金平的党籍案，其实最后也是走司法程序。 对，没错。 对， 嗯 嗯。那在以前的时候，国民党他是怎么处理党治和法治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一党专政嘛。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民主里面也是一个学问。你说以前呢，我刚刚提到国民党因为一党，就是他很容易就也没有政党轮替过，所以通常会党说的决定，党主席的，因为 党主席通常就是领导人嘛， 嗯， 党主席的决定，他可以去指挥他的官，因为官大部分也都是国民党员， 嗯， 那立法院是不用讲，很容易都驱动得了。可是自从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呢，那时候嘛，我记得陈水扁在他就是真正就是当选领导人之前，他曾经说过，我不要像国民党一样，党政是绑在一起的， 嗯， 因为那样是干预。就应该是有凌驾的一个问题。可是后来当他真正当上领导人之后，他发现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党的机器，他很多的政策是没有办法抓得这么紧，他控制不到。所以后来他兼了党主席，因为当时他的声望确实比较高。这时候呢，好，那国民党开始，马英九开始批评他说，你不是说你不要兼党主席吗？可是你发现马英九呢，在最近我记得最近的一次全代会上面，也就后来改了他们党纲，就是讲到说，未来国民党如果他出任的领导人，肯定必然是党主席。 嗯，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说在一个民主社会，他最终他体验到做领导人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也会有执行上，就是跟党之间，你究竟是要党政分离，还是其实你把党抓着，他可以更容易推行政务？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跷跷板，你很难说是或非，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也发生过以党乱政的，这样可能在李登辉时候黑金这种政治，可是你说真正执行上也有可能党管不住政的话，可能也会有乱象发生，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学问，就是大家也都在学，但是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最好 的。选举的期间要民主，但是真正你执政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的集权才能保证行政的效率吗？ 集权应该我觉得还是主回归到这个人， 嗯， 就这个人如果他能够这么清晰的把这个东西，他之所以绑在一起只是为了执行上，而不是为了说他个人的权威上能够更稳固。 美国的体制，奥巴马也是总统的权力是很大的，就是为了保证一个所谓的行政的效率。 嗯，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我常常说的民主就是一门课，我觉得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每一次都在学，但他没有一次就哪一次真的做最好，就每一次都在学了。 而且每个地方确实情况不尽相同， 就是基本的你所有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官员，包括领导人的选举，他都在法律之上，所以他是一个你其实不需要特别去强调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 所以 根本 在任何一个我觉得这个国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讲这个东西，因为如果离开这个法治的话，你的国家是不可能够健全的正常的运行下去。 嗯，所以其实这次这个咱们党再把它提出来，其实是确实有觉得咱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但 是我觉得我觉得对我一个台湾人来说啊，昨天那个公报一出来的时候，你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会觉得哎呀就又来了一个公报，可是我瞬间我还是会兴奋一下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在台湾，我昨天在脸书上还分享了我的一点观点，可是我台湾朋友没有人来按赞，都没有互动，他们可能觉得不关他们的事，可是我觉得有做总比没有 做， 有宣誓至少它是第一步。那当然你说很多时候你就是在检查你这个鞭子打出去它究竟能打得多远打得多深，那官员其实有些时候闻到风向他也会有 sense 他该怎么办。不过我回归到最大还是人民的感受啦，那人民感受来自于到底就是能够执行多少， 所以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好信号，我们也希望最后这个依法治国不要仍旧是一纸空文，能够落到实处，让人民有一些切实的感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化新闻，我是春雨， 我是小雷， 我是圆圆， 我是佩芬， 再会。